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4集，搞事情。陆之行这句话倒不是在刺激养老先生，抛皮在 IT 界声名远播，不仅仅是实力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他无条件地共享好几个核心代码。这些人尊敬他，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敬重于人品。像28层经理，像秦修晨之前给秦岭找到的老师库克，冲着秦冉这个人来的精英大将真的不少。这些人一走，对云光财团的损失就太大了，尤其是其中还有个陆之行。 冲着他， 养老先生盯着陆之行，声音微顿，有些难以置信地开口， 这么多人都是冲着他来的。 这点他确实低估了秦冉。养老先生一直身居高位，能让他放在心上的也只有明海那一类人，秦冉这类人他还真的没有怎么放在心上。秦冉跟陆之行是28层的两个核心人物，尤其秦冉年纪太小，在往后十年养老先生或许会更高看他一些。如今这些事，养老先生除了想要逼一逼秦冉之外，还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他，让他收敛一下身上的锋锐，拔光他的爪子，凡事以他为尊。公司少一个秦冉，对于他来说不是亏本的买卖。谁知道昨天才刚宣布，今天28层八名大将集体离职。不得不说，向来运筹帷幄的养老先生小看了秦冉，也下错了这一步棋。陆之行为人冷漠，此时也不想摆出来生气的表情，只是礼貌地朝养老先生告别，然后直接拉开门离开。养老先生也没有时间管陆之行，只是偏头看身后的总经理问道， 陆之行说的是真的？ 杨董，您看看公司的官方论坛，我们公司总部才多少人，但是秦小姐年初才挂到论坛的账号就有了19万的粉丝，28层几乎每一个面试者的备注都是他的粉丝。 总经理连忙站起来，战战兢兢地开口道，杨老先生言辞犀利， 这件事为什么没人跟我提？ 杨董，昨天您要赶人的时候，陆先生劝过您，我们不敢多说。 总经理摇头，他顿了顿， 还有这件事整个 IT 界的人都知道，秦小姐在官网论坛，他们的账号也给我们带来了知名度啊。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，没了秦冉跟陆之行，亚洲 IT 巨头可能要换人了。秦氏，秦汉秋坐在办公室，刚给秦修晨打完电话，接近五个月，秦修晨的电影终于接近尾声了。给秦修晨打完，他才坐在办公椅上，给秦冉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。办公室外，秦管家敲门进来。秦汉秋抬手，给秦管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才笑着对电话那边道， 嘘，冉冉，听说你回云城接你小姨了，哎，什么时候回啊？ 他声音一如既往的带着一点憨厚的笑意。手机那头的秦冉还在穆家客厅，他背靠着桌子，看着厨房内宁威的方向，头往上仰了仰，声音微微压低， 还在交流。 宁威是死活也不想去京城，昨天陈俊跟秦汉秋说了不要把云光财团的事情透露给秦冉，秦汉秋就有些担心秦冉那边的情况。眼下听着秦冉的话，秦汉秋觉得秦冉状态还可以，他终于放下心来。 啊， 你好好跟你小姨交流，说话别跟她急。 秦汉秋知道秦冉的脾气，他嘱咐了一句。 知道了，正好你打给我，案子的最后一个代码我发给陆叔叔了，你让阿海跟他们好好讨论一下。 秦冉直接勾着手边的茶杯说道，虽然他现在跟陆之行是亲戚关系，他还是偏向于叫陆叔叔。听到秦冉的这句话，秦汉秋顿了一下，问秦冉最近不是一直在忙研究院的研究吗？什么时候写的？秦冉就说在飞机上写的。说完他就挂了电话，他把手机啪的一声扔到桌子上，然后朝厨房看了一眼，也没进去，直接往后退了一步，伸出一根手指朝程木勾了勾。程木，你过来。程木正在另一边看木南翻译英文，程木低头不敢看秦冉，但秦冉叫他，他还是慢吞吞地挪着小步伐朝秦冉这边走过来，小声开口： 秦小姐。 秦冉漫不经心地点头：嗯，说吧，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秦冉本来也没有怀疑什么，只是秦汉秋的反应太过热情，太过夸张了，尤其是他说代码的时候。 俊爷跟程水都让我不要说。 程木脑袋更低了，秦冉双手环胸，他嘴角淡淡的勾着，似笑非笑的看着程木。你听你们俊爷的还是听我的？ 自然是听秦小姐你的。 程木木着一张脸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 秦冉不怎么刷网页，也不看新闻，又远在云城，自然不知道京城已经翻天了。程木是在五行群中看到的这件事，程俊程水还特地嘱咐了他，但秦冉问起他自然不敢隐瞒。说到最后，程木小心翼翼地看向秦冉： 秦小姐，你没事吧？ 秦冉只是低头，眼睫垂下，覆盖出了眸底的神色。好半晌，他才抬了抬头，没有回程木，只是风轻云淡地往回走了两步，抬手把桌子上的手机拿起来，点开陆之行的微信头像。公司怎么样了？陆之行那边不紧不慢地回道： 你的小迷弟们辞职了。 秦冉的眉眼伸了伸，回道：拉我进你们内部群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